分享个将军同人妖嘅故事啊。最近咧，内地揭露有个将军咧系假嘅，着住军装啊招摇撞骗，仲成立咗叫做幸福大中华嘅组织，非法集资掠水，可能系睇开外国导演王晶啲戏攞灵感啦。而另一边厢有个人妖，咁咧话说广西有个男人就男扮女装，唔系变态喎，原嚟咧就扮细妹，就氹翻阿妈开心，氹足廿年，为咗孝顺啊，真系做到好尽。嗱呢次嘅造假咧就为一片好心。所以咧，有啲嘢咧，本质就未必系完全坏嘅，睇下演绎嗰个人啦。嗱，就例如《基本法》《一国两制》咁样，大家应该都有深切嘅体会噶啦。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DQ DQ， 近排好多 DQ 啊！除咗我哋日日新聞见到嘅 DQ 之外咧，吓，喂，好巧合喎！喂，日本国民游戏咧，用《谢斗恶龙》咧，新一集就嚟出噶咯。嗱，佢又系叫 DQ 嘅 Dragon Quest 咁样。喂，咁咧，其实咧，究竟现实咧，有冇一啲勇者，喂，真系会帮我哋去斗下啲恶龙咧？我系强哥生还者白奇， 好欢迎翻到嚟今节嘅强哥 生还者。 我把声真系沙晒啦，系啊， 点解啊？ 系病咯， 系咩？ 系啊。 今次我哋系讲 DQ 嘅，唔系话说上个礼拜就真系， 唔系几开心啊？ 好似一种好突然嘅消息，但其实又喺预料之中，就四位嘅泛民议员就被 DQ， 完全系意料之内嘅事嚟噶啦，同一个法官。即系类似嘅事件，咁啊，如无意外啦，完了吧，如无意外啦，就应该系出现同样嘅结果。 佢之后好似仲有，陆续有嚟咯，好似话。 嗯，其实我觉得使乜搞咁多嘢啫，最简单逢亲唔系建制就 DQ 咁OK 噶啦。咁 唔系，同埋我觉得唔系解散立法会都 OK 啊。 有人讲过话一齐总辞嘅，但系亦都好多议员讲起，就算所有嘅泛民总辞。都系解决唔到件事，因为立法会系照样嘅运作。 唔系，我觉得咧，我觉得系一个动作嚟嘅啫， 一个意识形态咯。 一个动作系啦，即系或者某程度上引起一个嗱，未必去到一个宪制危机嘅水平。 系， 但系起码咧，你走出嚟个声音同埋 impact 会大好多。如果你去玩总辞，即系有可能有，横掂我衰啲讲句，你依家如果。你咁样养人，佢过三分二，基本上我觉得唔会有分别嘅。你班泛民系， 但系呢个我 buy 白旗嘅， 系， 因为你而家同总唔总辞其实冇任何嘅分别嘅。 但系而家令人好担心啊！而家咧，即系话总辞去引起更加大嘅声音啊，希望大家多啲人去关注啊。咁呢个当然，我相信大概而家嘅，但系而家已经好多人担心就系、是、哇，即系之前两个又冇乜人去理，而家四个。佢你话系咪真系好大嘅 feedback 咧？其实都唔系，大家都系黄子华嗰个系咩？砰嗰个状态嚟嘅， 即系太阳依旧由东方升起咯。 都真系噶。 我最嬲一样嘢咧，就系泛民本身咧。第一，想当年咧梁游俾人 DQ 嘅时候咧，佢哋系落井下石。 嗯。 咁嗱，我哋嗰阵时节目咧都提过啦。咁各位听众咧可以揾翻我哋嗰阵时嘅强国收还者。其实我唔记得几时嘅。咁、 就梁游俾人 DQ 完之后冇几耐咯。 我谂一年后到，一年前到。 我谂唔会梁游俾人 DQ 完之后，我哋会讲呢 一年前，一年前到，一年前到。即系我意思系时间，一年前到啦。我哋嗰阵时都提过话，梁游系咪咎由自取，系咪抵死？我唔敢讲。但系佢如果佢咁样俾人硬骨咁样去 DQ， 俾人去僭建法律咧，就好乸大镬。 其实我讲成件事最讽刺咧，包括当时嘅梁游咧，即系会谂起就系我今日做嘅事系犯咗听日立嘅法。嘅罪行咯，即系明明讲好我今日饮啤酒冇问题嘅，大家一路饮啤酒冇问题嘅，突然间听日同我讲，喂以后饮啤酒系死罪，好啦，立通过咗，跟住就无端讲，哇呢、這个 Win 前日饮咗啤酒，咁、所以要打靶啦、即系成件事你会觉得系你唔以理服人咯、你会觉得系唔合理咯。 系呢个僭建法本身就系一个问题啦。咁、既然呢件事本身已经系一个问题又好，或者你意识唔到呢件事系一个问题都好啦。咁即系我哋就任由呢件事发生咗嘛。即系就算当时嘅我哋都好啦，我哋一睇翻咧，我哋而家面对紧嘅咧，其实真系一个战争嚟噶。对方真系一个步步棋都行得真系几好啊！讲真，即系佢由初啲人出嚟宣誓，咁就算系阿梁游咁样，都唔系好多人去 challenge 佢哋噶嘛。跟住佢哋就做好多宣传战啦，跟住就令到佢妖魔化啦，吓佢哋又小学鸡啦，系令到你所有想撑嘅人咧都。 都好似唔係好咁撐啊。支那將佢去到講到去關日本去侵華嘅事件啦，呢啲嚇所謂上綱上線嘅情況度啦。咁一宣傳至到佢贏曬。 嗯， 咁我哋喺呢个 DQ 梁游嘅案入面呢，我哋好难去做任何嘢啦。咁从而呢就令佢令呢件事呢释法呢就哇吓嗰、个叫咩合法化常规化。跟住佢再用呢把刀呢去对付更加多人。 会唔会系一个一如既往系一个共产党嘅手段呢，先系试水温啊，试下呢两个得唔得先。咦 ,ok 喎、啊、冇人出嚟反对反抗喎、啊、好再 DQ 埋四个。咦都 ok 喎、啊、礼拜日嘅礼拜六当日啊礼拜六啊礼拜五啊当日嘅集会、 啊、 得几嚿人出嚟、 啊、 几嚿水五百人。 係啊 跟住再下一个可能就。 而家社会舆论我都见唔到话即系好大嘅feedback 去话喂你咁样做好大问题喎、啊嗯、喂讲緊嗰六个系民选议员嚟㗎喎。 即系点啊手执几多票啊好似有罗冠聪有票、啊。 嗰次我唔系喺即系我哋强国新闻就系 Facebook 计咗条数囉连埋梁游六个议、六个民选议员十八万几票即系十八万票或以上。 以你三百万嘅直选民咁样、啊。 投真正投嘅票系220万左右。 咁、即系基本上接近十分一。 接近十分一。 系 啊, 啊。即系唔觉咁样规矩系有问题嘅咩，即系点解无端端一个规矩加落嚟之后呢你呢边啱啱就系你一个规矩你一个范围嘅议员冇晒喎。你话呢个规矩系点解去嚟定啊？ 嗱，依次咧，我用我讲多少少咧，嗱，我系有少少怪泛民嘅。第一，梁游出事嗰阵，头先讲啦，梁游出事嗰阵时，佢哋落井下石啦。OK， 佢唔系佢有少少针对人，唔系针对事，就算泛民都好。第二就系讲紧话，今次佢哋好啦，到佢哋四个民选议员俾人 DQ 咗啦，佢哋都系喺个集会度讲话，系我哋会补选啊，你哋支持我哋，我唔系话佢哋补选冇可能赢翻。亦都唔系话佢哋补选系完全错晒，但系我个谂法就系讲紧话，喂，呢个游戏玩到咁，你做咩仲要喺人哋嘅框架度玩一个完全人哋操控嘅游戏？呢个就我嘅谂法，即系就其实我唔知道你哋两个大家啦，记唔记得啦？或各位听众记唔记得立法会选举嘅时候咧，我讲咗一个比较极端少少嘅谂法。我个谂法就系讲紧话。你呢班基本上立法会呢样嘢，第一已经慢慢俾人操控住啦，或者俾啲规则俾佢搬嚟搬去啦。第一，第二就系政府其实做嘢咧系越嚟越唔经立法会，即系佢用咗好多行政手段去绕过立法会去做。咁所以其实我上年立法会选举嗰阵时候，我直情喺度讲紧话，喂，立法会选举即系当然唔系完全冇用，有佢用处。系唔系真系咁 significant？ 我嗰阵时我系完全 exactly 咁样讲。 系 咁好啦，依家摆到明出晒事啦。咁你就算我你讲你哋全部我当俾翻你阿刘阿小丽啊阿长毛啊佢哋再选过，系唔系真系佢有第二样嘢同你搞嚟嘅啫？我想讲喺呢个咁嘅框架之下， 其实框架都已经系一个不能改变嘅一个事实嚟噶啦。咁但系去到现在嘅阶段咧，你话叫小丽啊、长毛啊呢一扎人再出嚟选过咧，我相信好困难，因为点解咧？喺呢个嘅立法会规条啦，即系我记得阿白琪分享过出嚟啦，就系话犯咗罪行啦，或者系经济破产啦，咁基本上应该系已经系唔可以去选举呢、這个。 我谂衰破产噶啦，佢呢镬都。 嗱，因为你而家冇人保守估计，唔好讲话呕突出嚟嘅人工。淨係一个诉讼费都应该绝对足以搞死佢㗎喇。即係除非你有美国势力啦有外国势力出嚟支持帮佢找数 啦。层层难关㗎喇咁你钱有一个难关。咁你钱当你唔喺个难关之后喂我俾你你入任何六个人啦再选个人咪即六个人赢返晒得㗎。一定个难度係好高啦。 所以我会有个諗法就係、是、好啦。武装抗争啊，我唔赞成啊，戴头盔先。武装抗争你又做唔到，你议会抗争你又做唔，你其实你都做唔到嘅。咁点解你唔行多一步，你去总辞搏一铺横掂，你都系冇噶啦。 其实总辞嗱，即系但系好多人讲过啦，呢、這个总辞两个字啦。 其实都好 所谓总辞嘅搏一铺。 喺我自己个人睇法，又好似冇乜咩嘢可以 博。其实系博系咪可唔可以引发到宪政危机？宪政危机嘅啫，其实 我觉得， 我觉得唔会有任何危机出嚟咯。佢可以已经卑鄙无耻到，同埋得翻个半数啊嘛，得翻三十几个议员啊，做开。 同埋呢样嘢咧。你依家咧，你一日你让我桥啊！呢班人即系冇事，呢班人仲坐喺度咧。你个立法会咧，仲系话到俾人听，唔多唔少仲有公信力。但系当你一个泛民都冇坐喺度咧，你起码嗱，你话我自我陶醉、自我催眠都好，至少你呢个所谓我读历史咧，有一个 terms 咧叫 legitimacy， 即系讲嗰个叫做合法性，我唔知系咪咁译。你呢个其实呢个合法性或者一个正统性呢其实已经大幅度削弱。 嗯。 你系做一样嘢因为你冇嘢可以做。 嗯。 系你只可以做一样嘢。 嗯。 咁所以我同你讲你嘅 legitimacy 啊。 legitimacy。 legitimacy。呢个合法性或者呢个。 正统性啦唔系合法性。 正统性啦。基本上由一开始已经系唔存在或者唔成立。 依家系香港政府。依家更加系。即系削弱佢，你唔系可以做啲咩？ 行政长官由千几人选出，千二人选出嚟，跟住你立法会或者系有一个咁嘅功能组别，有啲系零票当选。咁首先呢啲咁嘅合法性或者合约性有啲咩嘅代表价值呢我完全唔觉得嘅。我亦都可以好用我自己嘅估计，真系大家一齐总辞嘅话，可能就白琪所讲嘅，哦冇代表性嘅，但系。 是冇意思噶， 条例照通过，条例照通过，佢想要点样都一切嘢照通过。 嗱，其实咧，我呢个逻辑咧就系、是、想当年政改嗰阵时逻辑啫。 系 政改嗰阵时逻辑就系咧，讲紧话要令，如果你其实你嗰阵时系通过咗佢嗰个政改方案， 嗯、 有得选行政长官，咁、 嗯、 其实你都系一个假普选啊嘛，嗰阵时候你叫做，咁点解唔嗰阵时咁多人嘅理据话点解唔好俾呢个过呢就系、是、咧。唔好俾佢有个合法性，一个行政长官系由几百万票选出嚟啊嘛，系、 嗯、 啦，我就系用某程度上，我系做将呢一个概念，系啦，将呢个概念某程度上系咩啫嘛，去扭一扭，去翻落依家个议会度啫嘛。 但去到今时今日啊，即系我哋始终讨论翻个总辞嘅问题啦、嗯，或者 MJ 你有啲点睇？ 其实总辞嗰个决定权咧，唔喺嗰个泛民度嘅。我觉得去到今日 DQ 四个人又好，阿白琪话怪泛民又好，佢总辞做唔做又好，其实咧大家系忽视咗自己啊。 嗯， 我觉得系怪我哋自己多啲咯，怪我哋普通人多啲。 嗯 当年政改冇通过，其实民意咧，我从嚟就算去到以前嘅皇帝嗰个权力咧。佢如果我哋玩 game 都试过啦，如果冇民意嗰个民意嘅值系低嘅话，民心度系低嘅话咧，其实皇帝做唔到落去嘅，系啦。咁同样喺香港，即系如果我哋而家已经系有如果我哋而家嗰个所谓点样啊，我哋喺市民当中嗰个普罗大众嘅声音系话，喂，你哋总辞啦，我哋撑你总辞啊。我谂泛民佢哋唔会再考虑，即刻总辞系冇问题嘅。而家佢哋点解会考虑啊？点解咁多嘢惊就系、是、喂？我哋总辞你系咪真系撑我哋噶？我哋总辞之后原嚟系冇结果嘅，跟住仲可能真系俾人哋去控制。咁你知啦，嗱，你可能成阿白旗，你可能知道认受性。你估而家香港好多人知道咩认受性咧？ 我觉得咧，唔知可唔可以咁讲， 香港 退步紧，或者系冇进步，肯定系冇进步噶啦。今时今日你话关心嘅政治，其实一路以嚟香港人或者中国人。中国文化就系唔关心政治，呢、這个 其实香港人进步咗，关心咗，但系个无力感都大咗，越关心越无力， 就会觉得算吧啦，反正都会强奸嘅啦，不如我擘大对比，都享受下咯，嗰啲感觉咯， 形势的确系差嘅，例如即系我哋录音呢一日啦，一仔卖盘啦，一周刊，即系苹果仲未卖。一周刊就应该会卖㗎啦，即係未落实，咁但係都好大机会啦。又或者讲今话好多媒体啊，即係各方面呢，因为始终有一个好庞大嘅帝国呢，即係统治緊我哋。而个庞大嘅帝国呢，苏花呢都好似如日中天緊。咁其实呢系咪完全冇可能去即系做到我哋即系希望去到嗰个境地咧？唔系唔得，但系咧其实真系好困难，好困难，呢个系个现实嚟嘅，的确。 所以我自己有个想法，今日 喺公司，咁我同我同事国内同事咧讨论呢个刘晓波呢件事， 喺微信讨论啊， 唔系 咁大胆啊， 我微信都有几千蚊喺度，你咩都惊惊地， 咩你喺大陆讨论啊？ 冇，喺香港嘅办公室讨论呢件事，咁啊讲到话，咦，你最近出差，咁啊出差有冇同啲国内人讨论刘晓波啊？你知唔知啊？好似好多国内人都唔知边刘晓波系咩人，咁于是就讲咗话，其实国内好多人都知，不过。唔会关心呢样嘢，佢哋关心嘅系咩？有冇饭食？有冇公开啊？老婆仔女点？即系我会觉得系到今时今日已经系一个咁嘅经济环境或者社会环境，大家都仲系喺一个社会嘅最低层，同被圈养嘅猪啊、狗啊、只狗一样，都系等紧翻嚟未啊？主人翻嚟就冲出去，今晚带唔带我出街啊？有冇嘢食？即系仲系喺呢个水平，担心第日买唔买到楼咧？阿仔买唔买到楼？娶唔娶到老婆咧？即系同样嘅情况，即系我唔系话外国人特别好，但系外国人买唔到楼咪买唔到楼咯。即系始终佢哋会系讲求比较高层次嘅嘢咯。 要睇要成班人都系咁样啊！即系如果我一个人 做唔到， 但系如果成班人，如果全个国民都唔会因为你喂我系讲呢件事啱就啱，我呢只系马就马，呢只系鹿就鹿。我话知你经济唔经济问题，我就系会指出个真相。你话讲经济问题，你系大我唔到嘅，咁就 OK 咯。但系而家问题就系咁多人跪低啊嘛。 其实呢个我唔知系中国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系点咧。当譬如你细个嘅时候读书，咁有一条题目出咗 A B C D 四个答案，咁你觉得系 A 系啱嘅，但系当你发现你周边嘅人都全部都拣 B 嘅时候，咁你迫于无奈，你都觉得都系跟大队。 唔止系跟大队啊，系咧有人话俾你听，喂，我阿先生就系话 B。老师就系话 B， 我哋只能够信佢系 B。我明知 B 嘅答案系错嘅，都我都要跟。 唔会争取，唔会去提出一啲理据去话。喂，我觉得 A 系啱。 同埋中国人咧，嗰个功利主义咧太深啊！即系我，即系佢系咧，永远咧系，即系我学一样嘢，我永远系觉得嗰样嘢咧，我要真系。即系俾我见到系用到啊！即系例如讲紧话你好似之前咧香港大学咁样样咧，即系可能有啲科我 cut 咗佢哲学啊嗰啲我唔要咁样样，咁我宁愿我真系开一啲教人去做 finance 啊，即系嗱读 finance 冇问题，但系唔系全部读 finance 系啦。咁但系中国人嗰个心态就系讲紧话，我学一样嘢，我学工科啦，我学理科啊，理科未必学工科学商科啦咁样样。咁咧反而嗰种所谓人民嘅素养咧。是冇嘅，中国反而我觉得咧，强国都还好少少，香港系完全冇样嘢， 即系揾食噶嘛，系啊，即系读完哲学出嚟做咩啊？ 嗱，我细个读历史咧，我读完之后咧，都系问，咦，阿伯其实咪谂住去教书啊？即系佢一定佢第二句一定系问呢句嘅，系或者你系咪谂住去做考古？跟住我同佢讲，考古同读历史系冇关系，咁所以其实即系会充斥住啲所谓功利主义思想嘅，咁所以我都逼住后屘我读咗睇其他，即系读完历史之后再读。其他嘢啦，咁费唔讲读咩啦，咁跟住 你阿妈冇喊咩？知道呢个历史系收咗你嘅时候， 冇我自己，我死都要读嗰阵时候，系我死都要读历史系嗰阵时候。 今时今日有冇后悔 咧？冇啊，我读个 master 都冇历史系， 系啦。咁如果翻嚟咧，如果翻嚟 DQ 案，大家觉得嗱，剩翻两分钟，我哋不如大胆嘅推测，究竟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又点样发展呢？ 搵食咯。 系食饭噶， 都系咩碰咩， 跟住睇下，系咯，跟住储钱帮衬你咯。我真系谂到其他嘢 帮衬你噶啦，真系。 系啊， 都系谂住。 唔系到时我一定帮衬你 ，MJ 放心。 我同白琪有一个共同嘅朋友，就系我同白琪嘅一个前领导啦，用国内嘅成语。佢当其实系非常支持梁振英去当政嘅，去选举胜出嘅。今时今日佢都已经觉得系梁振英系扑街冚家铲，再 DQ 埋呢四个议员咧，佢前几日就一个发。信息俾我咧，就系话要移民了，香港已没有将来，即系一个已经系咁大又有限，咁忠诚嘅支持者，支持呢个红军啦、啊，共产党啦、啊，即系都已经会变咗节嘅。 我反而觉得咁嘅，即系移民当然系一个选择啦。咁咧，但系我哋即系可以睇波咁样咧，即系曼联都唔系永远系榜首嚟噶嘛。即系我都中意支持弱队嘅。咁我哋呢场波系难打噶啦。咁但系咧。 即系难打之中，我唔系就咁，诶、哎，咁我哋唔打啦，我哋唔踢啦、嗯，我哋唔支持佢球队啦，咁样，我觉得诶、都仲系可以去教育下其他嘅球迷，我哋支持我哋嘅球队，我哋尽量为球队做多啲嘢，可能系嚟个打气嘅口号啊，可能系买下佢件波衫啊 ，whatever 你所有嘢做到嘅嘢，咁其实呢场波未必系输嘅，有时都爆冷嘅。 系咯，咁我呼吁啲人唔好移民咯。 OK 噶， 系啊， 咁诶，移中 MJ 生意兴隆， 裁员嗰阵， 啲人要移一民出去，再搵我翻嚟，再移民翻嚟噶嘛。 OK， 好，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咁我哋下集见，拜拜。